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是战场，战争依旧在继续，还没有人能注意到这些问题。没有了城上的攻击威胁，一次次剧烈的撞击疯狂冲击着嘉陵关的四座城门，眼看着那些五米厚的巨大城门已经被砸得向后陷入，每一次冲击都令他后错一段距离，城门被冲破只是时间问题。 完了，一切都完了。 当金鳄斗罗看到毒斗罗冲自己笑的时候，他就知道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哪怕是现在千仞雪能够赶回来，也不可能弥补如此巨大的损失。这么多天斗帝国强者加起来击杀的武魂帝国魂师都不如独孤博的十分之一。尽管现在那些等级相对较高的魂师们还在剧毒中挣扎，但他们死在碧鳞蛇皇毒中只是时间问题。伴随着尸体的增加，城头上的剧毒已经越来越浓郁，这是一片死域，就连双方强者也已经开始受到这剧毒的影响，不得不将魂力释放出体外，阻挡住剧毒的侵袭。看到那绿油油的一片，唐昊也不禁眉头大皱，但独孤博也是为了战争的胜利，他也不好多说什么，隐隐的不妙还是出现在他心头。 就算武魂帝国是敌人，在这城中连士兵带辎重兵总数量也超过50万，要是真的都死在这剧毒之下，实在是有伤天和。可是现在还有谁能阻止这一幕的发生呢？ 嘉陵关的四座城门终于被撞开了，但是雪崩却没有下令进攻，这个时候他根本无法下达这样的命令。当城门被撞开后，已经能够看到城内也飘起了那绿色的雾气，他不能让自己的士兵冒着中毒的危险发动冲锋。歌龙元帅不愧是一代名帅，当机立断，立刻下达命令， 传令弓箭手军团、魂师军团、唐家军集中攻击力在开启的城门处，一旦有敌人冲出城门，立刻远程射杀，不得放过一个。 现在他能做的就是阻止独孤博的剧毒朝着天斗帝国大军这边蔓延，否则这场战斗将没有胜利，同时也将成为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就在战争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剧毒陷入一个诡异的气氛中时，万米高空之中，唐三和千仞雪的战斗也已经进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炽热的火焰同岩浆一般骤然爆发，成千上万的火焰箭在天空中朝着那蓝色的身影攒射而去。千仞雪的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了赤红色，为了对抗唐三，他正在不惜冒着随时有可能被太阳真火抹杀的危险，超负荷吸收那来自太阳的能量。与千仞雪那近乎疯狂相比，唐三依旧是那么冷静，手中海神三叉戟带起一圈圈蓝色的光环，不断抵挡住千仞雪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唐三并不急，他很清楚现在的千仞雪只不过是在饮鸩止渴而已，看上去他的攻势无比凌厉，甚至逼退的唐三节节后退，可实际上他这凌厉的攻势随时都可能因为自己无法承受太阳真火的冲击而终止，甚至连他那神的生命都无法保证。唐三要做的就是稳守，借着自己吸收的海洋之力防御的固若金汤，一旦千仞雪试图与他同归于尽，唐三立刻就会凭借自己强于千仞雪的神念先知先觉，早一步退避开去，就是不和千仞雪硬碰，不给他玉石俱焚的机会。现在只是潜移默化地消耗着他的神力，无力感已经开始出现在千仞雪心中。看着对面那一身神装的唐三，他心中的感触更多的是苦涩。 在这个男人面前，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占据过上风。他实在太聪明，也太狡猾了，甚至连同归于尽的机会都不给我。现在，他不断的消耗着我，消耗到我连与他同归于尽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才会正面出手。 两人虽然在万米高空作战， 但凭借着他们的神念，对下面的战场情况也是一清二楚。千仞雪原本还想着，只要自己拖住唐三，凭借着优势的魂师数量，武魂帝国击退天斗帝国大军的攻击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在他的感知中却清晰地看到，节节败退的却是自己这一方。眼看着武魂帝国就要抵挡不住了，越是这样，千仞雪心中就越急，而唐三就越发沉稳。红光收敛，千仞雪的攻击突然停了下来。他冷冷地看着唐三，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看上去似乎已经有些无法支持了。他一直都是主攻的一方，他的神技也并不比唐三差多少，可输就输在整体实力上。唐三凭借着比他强大的神念，始终都能提前做出判断，令他的攻击无法发挥出最大效果。无定风波始终都能在最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战场上，将他的攻击化解。而且唐三的恢复能力、持续战斗能力都要比他更强，甚至防御力也要高于他，令千仞雪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千仞雪在那里大口喘息，唐三却并没有趁势攻击的意思，反而平静地漂浮在空中，有节奏地呼吸着，背后海神八翼轻轻拍动，吸收着来自大海的能量，恢复自身的消耗。 千仞雪，你不用如此，你应该明白，你这样的示敌以弱，对我是不可能有效果的，我是不会上当的。你现在依旧有足够的实力发动攻击，不是吗？ 唐三，你难道感觉不到毒斗罗发动的剧毒攻击吗？嘉陵关城内一共有50多万人，不需要太久，城内就会生灵涂炭。作为始作俑者，你就不怕受到天谴吗？ 你不用和我说这些，当初你们武魂殿偷袭蓝电霸王龙家族，将其灭门的时候，想过天谴吗？你们武魂殿攻击我父母的时候，想过天谴吗？死的是武魂帝国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该着急的是你才对吧？ 唐三，我真是看错你了。来啊，你来啊，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 直到现在你还想要激怒我吗？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你以为我真的怕了你那同归于尽的打法不成？ 一边说着，唐三身上的每一处铠甲都亮了起来，身体周围的蓝色光芒在一瞬间全部涌入体内，海神神装完全变得透明起来，也包括他手中那海神三叉戟。身形一闪，带着一连串的残影，唐三已经朝着千仞雪扑了上来。他嘴上虽然说着不在乎嘉陵关那几十万生命，但他怎能真的不在乎呢？他倒不怕天谴，但他本性善良，虽然这是战争，但几十万人死在剧毒之中，还有可能蔓延，这是他绝对看不下去的。这场战争的胜负其实早已经决定，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景象。千仞雪神色一凛，看到唐三的样子，他就明白唐三这是将全部海神神力凝聚于自身之上。虽然没有使用任何魂技，但这种状态下的神级强度，这才是最可怕的。他的身体就是绝对致命的武器，已经不是千仞雪任何远程攻击所能伤害到的。红色光芒同样在千仞雪身上迅速凝练，天使神装已经变成了红宝石一般的色彩，天使圣剑横在身侧，光影一闪，六翼拍动，直接朝着唐三迎了上去。近战，这是他最后的机会。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神光，手中海神三叉戟如同开天辟地一般，直接朝着千仞雪当头劈去。近战是没有任何花哨的，他们要凭借的就是最本源的神力进行战斗。千仞雪手中天使圣剑向上一挑，身体闪电般横切，剑锋在接触到海神三叉戟的瞬间力量爆发，整个人滴溜溜旋转一圈，他的左肩已经撞向了唐三胸口，同时唐三的海神三叉戟也被他挑歪了几分，无法劈到他身上。海神三叉戟是长武器，而他的天使圣剑却是短武器，他当然要尽可能地接近唐三，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面对千仞雪的肩膀撞击，唐三并没有躲，他手中的海神三叉戟突然向下滑落，握着三叉戟的右手滑动到三叉戟中央的位置，戟当剑用，主刃直接切开千仞雪的脖子。千仞雪攻击在前，当然快上一些，虽然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一下会得手，但身为天使之神，他的反应奇快无比，一瞬间就将自己的力量提升到极致。只要这一剑撞到实处，唐三挥出的三叉戟根本构不成威胁，他本身都会被自己撞飞，那三叉戟又能做什么呢？但是就在千仞雪肩膀撞到唐三胸口的刹那，他突然感觉到了不对，看上去明明自己已经撞中了唐三，但是唐三胸口的铠甲却突然后缩，整个人吸胸收腹，将自己这一撞的力量化解了至少五成。下一刻，唐三胸口上那枚菱形的宝石骤然光芒大放，他整个人就像是一张弯曲的大弓在骤然弹起一般，胸口反手围攻，这才与千仞雪的肩膀撞击在一起。千仞雪从未想过人的胸肌还能当作攻击的武器，轰然巨响之中，两个人的身体同时巨震，唐三身上多了一层红色的光晕，而千仞雪身上也多了一个蓝色的漩涡，他们各自的神力同时侵袭向对手，谁也没能占到便宜。如果只是硬碰的话，这一击最多算是平手，但是不要忘记唐三还有那挥出的三叉戟，他的胸口反击自然是自己的计划之中，可千仞雪虽然也挥出了天使圣剑，却是为了追击应该被自己撞飞的唐三，有心算无心之下，千仞雪一个照面就吃了大亏，他发现不妙，身体立刻一个旋转，背后的三只羽翼如同利刃一般朝着唐三的海神三叉戟抽了过去，想要借助天使之翼的力量给自己回气的机会。可是天使之翼虽然有防御作用，但更大的用途却在凝聚神力上，而且唐三来自唐门，他手腕上的力量应用实在太强了，海神三叉戟在唐三手指几个奇异的动作之下虚幻的一晃，主刃从缝隙中掠过了千仞雪的天使六翼，从下方挑上刺入天使之翼的根部。虽然千仞雪动作很快，但就是这一下，一股精纯的海神之力也已经疯狂刺入他体内。与此同时，海神三叉戟后拉，分刃上的倒钩在千仞雪腰间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所过之处红色的火星迸现，天使神装的腰部铠甲顿时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